芒果 TV、喜马拉雅联合出品，光合积木制作，晋江文学城 Priest 原著，古风玄幻多人小说剧《六爻》第70集。 那官差头领一声令下，身后两个修士便对视一眼走了上来。只见那车大的确实邪门，几乎将这条官道也占了大半去。管事的阻挡不及，官差头领已经一抬手拉开了车帘，正巧车里人抬起头来。那看起来是个20来岁的青年，懒洋洋地半躺在车里，衣着华贵，手里拿着一卷书，一双眼半睁不睁地往外一扫，那模样简直像个传说中的狐仙。官差头领一时看呆了，这车里头比外面还要奢侈，酷暑当头，车里竟然有冰，镇着一壶晶莹剔透的梅子酒。狐仙似的青年见了这官差头领，当即一皱眉，猛地用手里的书遮住脸。 这是哪儿来的什么东西？打出去，愁死我了。 这一句便将那挑车帘的头领骂得回过神来。头领艰难地找回了自己结结巴巴的底气。 大胆！你携带禁品，这是谋反掉脑袋的事，还不速速束手就擒。 禁品？ 青年一挑眉。 你说这个？ 只见他那修长的手指间戴着一枚奇特的戒指，戒面雕成了一个铜钱形。官差还没看清此物是什么材质，那铜钱方孔中间便突然冒出一道白影，在空中成了一个少年的半身像。这样的东西闻所未闻，官差嘴都合不拢。然后那少年面无表情地抬手给了他一耳光，这才心满意足似的在空中消散了。青年居高临下地瞥了一眼，毫无诚意地说道： 哟，官爷，对不住，您站得太近了，这可不是什么禁品，是我自己做来玩的。不瞒您说，我也正发愁呢，不知怎么添上几道好，起码让这宝贝和我说说话，他现在就会扇人耳光。 那两个跟着官差的道人终于开了口，冷冷地看着那青年。 你也是修士？ 马车里的青年仿佛没听见，神色巨傲，靠在软绵绵的小榻上，连腰都不肯直一直。被他打了一巴掌的官员捂着脸一蹦3尺高。 县长，我看此人行迹可疑，没准就是那个什么捞钱公子。 敢问这位道友，为何不辞辛劳与凡人车队同行？ 我乐意，摆谱呗。 道士被噎得一僵，深吸了一口气，才又试探道： 那么敢问这位道友，师承何处？ 哼，我干嘛要告诉你？检查完了吗？让路。 这俩字话音没落，那青年突然一拍小桌，只见他眉心竟有一柄小剑若隐若现地闪了一下，随即一股无坚不摧似的剑意迎面向那两个道人卷来。此人看起来懒得仿佛没长骨头，谁知竟是深藏不露，至少已经到了元神为剑收放自如的地步。两个拦车的道人猝不及防，慌忙往两边让开，不敢迎其锋芒。那多嘴的官差头领早已一翻白眼晕了过去。两个道人虽然也是几百年修行，却不敢触这剑修的眉头，两人对视了一眼退开。 莫凡前辈，请。 一个剑修能修到这种程度，顶尖大能也要让他三分，其人必要心智坚定如铁石，随便挂哪个门派都能当个万人供奉的长老，没事怎么会干出黑市倒卖这种不要脸的事儿？仙长发了话，底下人再不愿意也得遵循。不过片刻，此处官差就撤干净了，甚至手脚麻利地将一干皮货衣物规规矩矩地给商队收拾好，送他们继续前行。 走出去好一阵，管事的才松了口气，小心翼翼地凑到车窗处，颇有几分谄媚地点头哈腰道： 本来说这一路上少有人查的，没想到运气不好，今天多亏了公子亲自护送。 车里飘出一句： 李老板别客气，我也是顺路，真的心有感激，将来价格上多照顾我一点就好了。 不敢不敢，是我们承蒙公子您照顾。 就在这时，空中突然传来一声尖锐的呼哨，只见一团流火从空中落到了马车顶上，哗啦一下烧出了一个大姑娘。只见这姑娘峨眉淡扫，杏眼瓜子脸，长得十分俊俏，唯有打扮得很是异于常人。她脑后插了一堆姹紫嫣红的羽毛，正面看是个美人，背面看简直是个翘尾巴山鸡。她扫了周遭目瞪口呆的凡人们一圈，拍拍手从车顶上翻了下来，招呼也不打的就钻进了车里。 大师兄，我来了。 车里那位开天辟地、独一无二的与凡人做倒卖勾当的剑修，正是严征明。一晃已是百年，当年严征明带着一个师弟、一个师妹与一个道童，跨过东海，跋涉千里到了严家，只见满目疮痍。严家已经于八年前就获罪被抄家了，当年富甲一方呼风唤雨，如今只能坟上枯草论断肠了。他们只好四海为家的开始漫长的苦修，抢过妖修洞府，入过无人秘境，流连过禁品黑市，无依无靠的在夹缝里挣扎了百年。算起来，能有个地方供严掌门重拾他少爷时代的讲究，也不过是最近这一两年的光景而已。水坑刚翻进车，还没坐稳当，严征明便一抬手隔空打散了他的头发，将他那一脑袋鸡毛全都拍了下来，四处飞扬。水坑惨叫一声： 啊，我的毛，没脸见人了。 我才没脸见人啊，你跑来干什么？专程来瞎我的眼？ 水坑委委屈屈地捡回他的鸡毛，吹落土，宝贝似的收回怀里。 蜀中最近谣言传出来好多，一开始是说有大魔头留下了什么东西，方才又听说那边出现了鬼修，现在二师兄已经坐不住先去了，让我跑腿来告诉你一声。 严征明听了眉头一皱，他们一直在找当年跳进海里音信全无的韩渊，可是一直也没有消息。每次一听见哪里传出什么魔物谣言，几个人便要赶过去看一看，纵然觉得希望渺茫得很。严征明心知肚明，这一趟奔波又是徒劳，却依然别无选择。他叹了口气，将杯子里的梅子酒一饮而尽。 走吧，和李老板告辞。 蜀中明明谷快要破晓，程前才借口唐枕身体不适，将兴致勃勃地和他讨论剑法的年明明打发走。年明明是不使剑的，一般这种低头看不见自己脚的人都偏向于短一点的兵器，因为比较保险。不知谷主怎么会这么热衷于此道，程前感觉年谷主心里可能住着一个白衣飘飘的俊美少年郎，因此总是对他求之不得的东西魂牵梦萦，譬如剑和妖。一口答应了替谷主到外面供奉的村子里走一趟，程前将年明明与唐枕送走，这才独自回到他闭关了50年的极寒之地，从怀中取出唐枕还给他的那一小团过往。他知道自己肉身已死，也知道自己的魂魄机缘巧合地进了聚灵狱，在聚灵狱中被关了数十年才被温雅真人寻回。唐枕为人坦坦荡荡，当年他以元神进入聚灵狱， 是当着程前的面将他那数十年的死生记忆取走的。如今他终于破壁而出，本来迫不及待想要回来的前尘往事尽在手中，他却一时间有些近乡情怯起来。这些年来，程前脑中时而会有一些零星的碎片，比如莫名其妙地觉得自己应该有一把趁手的剑，住的地方应该有一片竹林，或是被褥中应该有掺了兰花味的安神香等等。唐枕还给他的这一小团记忆光芒并不浓烈，却也绝不暗淡。程前捉着他翻来覆去地把玩了一圈，没有看到一点裂痕。浅淡的白光显得冷冷的，握在手中却又让人觉得十分温暖，在这一片冰天雪地中尤为明显。程前忽而深吸了一口气，眼睛眨了一下，将走神这片刻功夫凝结在睫毛上的霜眨掉，手指才略微一松，那游离在外的过往回忆便好似倦鸟归巢一样，比主人更加迫切地没入了他的眉心。一时间，少年光阴终于跨过百年的抵死挣扎呼啸而来，他仿佛一场大梦初醒，心头每一分不经意掠过的茫然都被浓墨重彩的加持一番，分毫毕现的恍如昨日。上扶摇，下青龙，执双刃，落银刀，荒岛上的顿悟，师兄领口的兰花，巨灵狱中的苦癌，诸多种种并非前尘。 多人小说剧六爻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